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

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开放在你眼前。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要你来爱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一路春光 经典九六九，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春光逝去，记忆又添一抹花香。立夏之初，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虽然没有春天的馥郁芬芳，但却开得热情绚烂。天气暖了，好像就喜欢听一些温暖的歌。你呢？ Thank you.

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说感谢，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 希望你所爱之人都是愿意为你花时间并且和你聊得来的人，这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后半辈子记得珍惜这样的人，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们会在你身旁，给你信任，给你温暖和鼓励。经典969，我是英奇，余生愿你总有对抗现实的力量，和爱你的人一起携手前行。 街灯伴住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伤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觉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

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活动首都市民音乐厅已开通了网上预约领票功能，市民可凭借有效证件换取实体票入场观演。法语原版经典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天津首演，受到中国观众热捧。谢幕时，演员与观众一起欢歌劲舞达15分钟之久。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相思梦，他醉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匆匆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刚才这首歌来自蔡琴，南屏晚钟。人们认知的蔡琴，她唱流行新歌的时候一听入味，好像轻易从盘古老歌提炼着精髓。她唱经典老歌的时候一曲入魂，又像是轻撒魔法变出了新歌花样。她仿佛是无灵的歌者，每个阶段都唱着传奇的故事。 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